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眼见来的是端木翠，阿弥心中暗暗叫苦，好在深谙伸手不打笑脸人的道理，笑嘻嘻道： 姑娘这么快便回来了？ 不回来也不知道你审得这般顺利，镣铐都取了。可见罪名是洗脱了。 阿弥自知理亏，语气先软三分。 我有问过，他说不是他杀的玉都。 他说不是他。 哼， 依我看就是他。来人，拿下。 旁侧的守卫看似目不斜视，其实心里早琢磨上这头的情形了，耳朵恨不得伸到此处，哪怕端木翠不发令，也与场中情形猜了个十之八九。现下端木翠一撂话，哪敢半分怠慢，齐齐诺一声，便有两个人上来，一左一右钳制住展昭，又用绳索紧紧捆住，因当着端木翠的面生恐捆得不卖力，简直要使出吃奶的力气来。展昭伤口处被绳索捆磨，疼痛袭来，牙关紧咬，双手死死攥拳，却是哼也不哼一声。端木翠自靠近二人起，一只手便没有离开过穿心莲花，就防展昭有什么异动。毕竟展昭身份未明，他心中还是有几分忌惮，倒是全然没料到展昭竟是如此配合的。阿弥好生委屈。 姑娘，你不讲理，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他？ 展昭先前虽与阿弥有过接触，但当时心事重重，对阿弥并未十分在意。现下听到他如此说话，心下一怔，忍不住向阿弥看过去，阴想着： 这姑娘怎么说，也是端木营的偏将，怎生说话如此不足顾忌？ 但于阿弥这份全然维护之意，确是有些感动。展昭自然不知阿弥虽为偏将，却甚少当真冲锋陷阵，与端木翠一处长大，名称主仆，情与姐妹。另一方面，阿弥是当年余山部落选出的三位女童之一，身份自是不一般。端木翠面色一沉： 相不相信他，我心中自有分寸。倒是你，事情还未水落石出，便解他枷锁，松他束缚，万一出了事，你如何善后？ 阿弥察觉出端木翠语气重下来，倒也不敢再造次，声音渐低下去： 姑娘，他功夫那么好，如果真有异心，只怕早就逃了。况且刚才姑娘让人将他拿下，他也未做反抗的。 哼，当真是戏作，必然人前遮掩，百般作戏，好骗取你的信任，自然不会逃的，是吧？ 最后那句是吧，却是向展昭说的。展昭微微一笑，倒也不生气： 将军思虑万全，心思缜密，说的的确在理。 端木翠瞪了展昭一眼： 切，要你拍马屁。 展昭心中叹气，有些人果然天生就难伺候，说他不好不行，说他好也不行。天可怜见，他方才说那些话绝非要讨好端木翠，只是以己夺人，觉得两军交战之际存几分防人之心，在情在理而已。相较之下，阿弥心地单纯，与充满血腥杀伐勾心斗角之气的沙场之地格格不入，因为他又打抱不平了。 姑娘，人家在讲你的好话，你怎么也不领情？ 哼，讲我好话的人多了去了，我个个都领情，累也累死了。行了，你回帐去好好反省，我不发话不准出来。 说完再不理会阿弥，转身吩咐那几个卫兵先将展昭押去主帐，稍后带他亲自来审。阿弥眼睁睁地看着展昭被押走，委屈的眼圈都红了，虽说知道此刻多嘴又要惹端木翠生气，还是忍不住小声道： 姑娘，你不会为难他吧？ 端木翠心中不快，但要狠狠瞪他一眼， 正见到阿米眼圈泛红，心头一软，一指头戳在阿米额角。那个死丫头，跟我这么久了，怎生这么没出息？见到生的出众的，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。阿弥素是知道端木翠心意的，听他口气松动，脸上也忍不住泛出笑意来。 姑娘，他真的是好人，你信我一次，我绝技没看错的。 切，你当然没有看错的，差一步你就要拉人家进你帐篷了。若不是好人，想来你也不乐意的。 我才不是，姑娘，你不要混说。 切，你那点心思还想瞒过我去啊？聪明点的早早认了，我还能做主给你搭个桥，否则我也不用费心了。要不改明儿个也把你嫁给土行孙一般的人物？阿弥低头捻着衣角，红晕一直染到脖子上，偷偷拿眼看端木翠，吞吞吐吐的。 姑娘此话当真？ 什么话啊？要把你嫁给土行孙？ 不是了，是那个搭个桥。 端木翠笑而不答，目光向主帐方向扫了一扫，轻轻嘘了口气道：“哎，我还有些话要问问他。你的事应该不难，只要他能答应我两个条件。 什么条件？ 第一。”如果真如你所说，余都不是他杀的，他就必须要把杀余都的真正凶手擒获。第二，我端木营损了一员副统，如果他可以改姓余，转入余山部落，我可以考虑让他接余都的位置。这样一来，他的身份地位与你也更相配些。阿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愣了许久才渐渐喜上眉梢。 让他接余都副统的位置？姑娘，我方才误会你了，我没料到你竟这般看重他。 端木翠笑而不答。看重他吗？未必，但杨戬方才交代过， 此人是将才，若不能为西岐所用，来日效力朝歌，必为西岐所患。你可审视夺势而行，善待此人，以图笼络。若能用之，端木营如虎添翼；若不能用，再杀不迟。 端木翠又同阿弥说了一会儿话，问了些展昭的事情，这才进了军帐。两个压住展昭的兵卫见主将进来，一个人按住展昭的肩膀，另一人就往展昭的腿腕里踹。端木翠摆摆手，示意不用逼他下跪，再一挥手，两人会意，行了礼，便退下了。端木翠走到展昭面前，上下打量了他一回，也不言语。正待绕过他坐下，忽然咦了一声，目光落在展昭背后。展昭背上原本挨了一刀，早上才让军中的大夫敷药包好，经方才两个兵卫如狼似虎般那么捆磨，鲜血又重新阴降出来。端木翠眸中掠过一丝不忍，沉吟片刻，自腰囊中取出匕首，便要上前为展昭松绑。展昭一愣，下意识间竟避了一避，脱口道： 将军方才还责怪阿弥姑娘送我枷锁，如今解我束缚，就不怕节外生枝吗？ 端木翠秀眉微挑，嫣然一笑：怕什么？我方才已经问过了，你是东夷展部落的吧？说起来，西岐出兵如此顺利，倒是亏了东夷先行起兵，拖住了商纣大军。否则商纣大军倒戈反止，我西岐军可真的要遭殃了。前几日展部落还有讯息送到丞相那里，长老们可都还好。武王命他们在岐山等候，你是展部落族人，怎生跑到安邑来了？ 喜欢流水去流沙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千魂连梳妆，留指魂醉云无常年。